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24集， 夏九家终于脸色稍霁。沈西将夏九家拉回那张球桌，指着一颗黄球， 你呢，没有人教，只会打直线球，这样不行，会非常辛苦。你看看看那颗，需要加个左塞，让它绕过篮球，再来一个低杆，让球啊缩回来去做红球，都是数学，可以算的。 结果轮到夏九家时，总是要差一些， 学不会很不舒服，十分暴躁。 沈西看着夏九家很想学会的样子，猛然之间也是恶向胆边生，强忍住那扑通扑通猛烈跳动的小心脏，装作毫不在意，将自己的球杆插回架子，走到夏九家身后，偷偷吸气，平稳情绪，左手按住对方左手，右手握住夏九家右手球杆靠后一些的部分，俯下身子，好像把人搂在怀里，微微调整击球点，又把杆尾抬高一些，看着台面上的小球，呼吸喷在夏九家耳侧，这个位置，对，这个角度，体会一下感觉。夏九家能感觉到对方呼吸时的热气喷在耳边，痒痒的，手上像有羽毛在抚，一股微弱的电流从指尖到心脏，手背上被对方手心紧紧覆盖，后背上有对方胸膛轻轻接触，夏九家就不太对劲。他撇过眼睛看向身边，正巧沈西也在看他，二人目光就在非常近的距离牢牢纠缠，夏九家甚至能看清对方瞳孔当中的每一个细节，感到好像要被吸入，呼吸又是乱套。沈西用力推杆打在白球某点，那球向右前行，却在与旋转方向相反的摩擦力下划了一个强烈弧线绕回左边，只听砰的一声撞到目标黄球，使其翻入袋中，而白球也在低杆作用之下被与前进方向相反的摩擦力给推回来，正好做到红球。夏九家有些明白，继续练习，进步飞速，不过没有再让沈西碰他。回房间是10点10分，夏九家洗澡准备休息，回卧室前却稍微犹豫了一下，退回来用手机背了30个英语单词，想起沈西的大傻子今天一天都没学习竟玩来着，心中暗爽。而沈西因为和水晶皮洞玩了整整一天，还摸到了小脸又摸到小手，特别高兴，觉得自己在等发表成绩的时候过了好开心好开心的一个假期，而发表成绩那时呢，还会更开心更开心。11点多，两人穿上睡衣准备好好睡觉，只有一张大床一个被子，让夏九家直皱眉头，两个男人还要分开睡啊？夏九家想想觉得也有道理，因为白天滑雪太累，夏九家很快睡着，脸朝外侧，而沈西却是不行， 与水晶皮冻同床同被，他浑身血液翻涌，躁动不安。在完完全全的黑暗当中，在夏九家十分稳定的呼吸声中，沈西很想偷吻对方脖颈，但是却克制住了自己的欲望。最后12点的时候，他小心翼翼一寸一寸地挪动过去，在距离夏九家几倍还有几厘米的地方停下，下边胳膊放在枕头上面，对方头顶，上边胳膊轻轻搂住喜欢的人细瘦的腰，不敢用力，心跳在寂静当中好像擂鼓。水晶皮冻，夏九家已经睡着，自然不答，呼吸绵长。小皮冻，夏九家还是什么都不知道。确定对方已经入梦，沈西却忽然间又唤道：夏九家。他从来没叫过夏九家，夏九家都是水晶皮冻或者小皮冻，还在开学胡乱喊叫过一两次夏韭菜和泡椒凤爪。夏九家拒绝被叫水晶皮冻或者小皮冻，要求称他夏九家，沈西却是从来不管。然而此刻在夏九家已经睡着了的情况下，沈西却是破天荒地唤道：夏九家，夏九家，我喜欢你。周日两人又去滑雪，下午返校到小市场对付晚饭。 今儿是光棍节，单身享八折。 沈西这才意识到今天是11月11号，传说中的光棍节，周四周五两天考试正好在8月9号，昨天10号，今天11号，这个年头商家啥节都要凑凑。夏九家刚想道谢，便听见沈西回绝： 不用，照常买单，做生意也不容易。 沈西想着反正马上表白脱单，不可怜，也不需要八折安慰，菜很快一一上桌。夏九家吃着吃着，发现裤兜里的手机嗡的一震，他掏出来发现沈西在 QQ 里面给自己发了一个红包，红包上面写着祝马上脱单，点开里面有13块1毛4。夏九家知道这是好心祝福，并不说自己不想恋爱，而是收下又发回去15元整，噼里啪啦的打字： 也祝沈哥马上脱单。 沈西收下抬头，在破旧的小饭店竟然也是英俊逼人。 你的祝福准吗？ 你笑很准啊。 要是不准呢？ 真的很准呢。你听过吸引力法则没有啊？大家全部都希望这事儿发生，那么它就会发生。 吸引力法则吗？那我相信并且期待。 沈西知道他这辈子认准皮冻，想要脱单只能是和皮冻。晚饭吃了香辣肉丝、树椒土豆丝、地三鲜、锅包肉，回到寝室已经是晚上9点了。沈西大大咧咧地跟进336，一点都不打算离开。班级群里大家开始互发红包庆祝光棍节，大家抢来抢去，高一六班的 QQ 群R中18六班飞龙在天，十分热闹。忽然也不知道谁先起头，在班级群里玩闹了起来，使用匿名功能，对体重270斤，刚在群里表示永远不会有人喜欢的安仲表白起来： 安仲，我喜欢你，虽然你胖，但你为人真诚，值得深入了解。 安仲知道这只是11月11日某个善良的同学假装告白，让他体会一下有人爱的感觉，给他送去一点温暖 一点希望，然而还是十分感动。开了这个先河，群里众人便闹起来，大家纷纷匿名胡乱表白。沈西作为高一校草，收到最多表白，可他却不在意，拇指落在手机键盘，一句话斟酌许久，最后终于发了出去。郭靖 at 夏九家 I love you 永不变心。因为 I love you 一句话，还有许多红心从 QQ 窗口上方掉落，盛大装点感情。沈西坐在夏九家下层书桌与上层床铺之间的台阶上，抬眸默默凝望着椅子上的水晶皮洞。夏九家见有人告白，明显愣了一秒，随后在群里发： 谢谢不知谁还想的兄弟，仿佛真的有人喜欢。 他并没有注意沈西，而后看着大家匿名 ID， 他自己却看不到自己的。夏九家好奇打了一句： 我是夏九家，我的匿名称号是啥？ 黄蓉。沈西低头截图扔进42的文件夹。他喜欢讲这些话，喜欢说我爱你，我喜欢你， I love you， 即使对方并不知情。他不犹豫，就是爱他，就是喜欢他，没有犹豫，没有彷徨。这种喜欢只有在这个年纪，少年人汹涌的爱意无处隐匿，来时仿佛一阵海啸，短时间内长到很高，瞬间压垮理性筑起来的堤坝，冲进树林，灌入农田，淹没一切东西，叫一个人整颗心里全都是他，整个世界也全都是他。一周七天，一天24小时，从不间断的思念憧憬。沈西知道，也许会有一天自己也再没有极端的爱，极端的恨，可他此刻想要放纵这个感觉，在这一天，这一个月，这一年，水晶皮洞就是他的整个生命。 小皮洞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呢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